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郝林。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 Syncdian Weight Group 和 Syncdian Ones。我们在前几次讲的呼吃锁、条件变量和原子操作都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同步工具。在购物语言中，除了通道之外，它们也算是最为常用的并发安全工具了。说到通道，不知道你想过没有？之前在一些场合里，我们使用通道的方式看起来都似乎有些蹩脚，比如声明一个通道，使它的容量与我们手动启用的 goroutine 的数量相同，之后利用这个通道让主 goroutine 等待其他的 goroutine 的运行结束。这一步更具体的说，就是让其他的 goroutine 在运行结束之前都向这个通道发送一个元素值，并且让主 goroutine 在最后从这个通道中接收元素值，接收的次数需要与其他的 goroutine 的数量相同。这就是下面的 coordinate with chain 函数展示的多 goroutine 协作流程。我把代码放在了文章里，你可以点击查看。其中的 add number 函数的声明在 demo56.go 文件中。 add number 函数会把它接受的最后一个参数值作为其中的积分函数。我手动启用的两个 goroutine 都会调用 add number 函数，而他们传给该函数的最后一个参数值，也就是那个既无参数声明也无结果声明的函数，都只会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向通道 sign 发送一个元素值。看到 coordinate with chain 函数中最后的那两行代码了吗？重复的两个接收表达式，左肩括号横杠 sign， 是不是看起来很丑陋？其实在这种场景下，我们可以选用另外一个同步工具，即 sync bound weight group 类型，它比通道更加适合实现这种一对多的 goroutine 协作流程。 Syncdian weight group 类型是开箱即用的，也是并发安全的，同时与我们前面讨论的几个同步工具一样，它一旦被真正使用就不能被复制了。Weight group 类型有三个指针方法， add、done 和 wait。 你可以想象该类型中有一个计数器，它的默认值是零，我们可以通过调用该类型值的 add 方法来增加或者减少这个计数器的值。一般情况下，我会用这个方法来记录需要等待的 goroutine 的数量。相对应的，这个类型的 done 方法用于对其所属值中的计数器的值进行简易操作，我们可以在需要等待的那些 goroutine 中通过 defer 语句调用它。而此类型的 wait 方法的功能是阻塞当前的 goroutine， 直到其所属值中的计数器归零。如果在该方法被调用的时候，那个计数器的值就是零，那么它将不会做任何事情。你可能已经看出来了， wait group 类型的值完全可以被用来替换 coordinate with chain 函数中的通道 sign。 下面的 coordinate with wait group 函数就是它的改造版本，我把代码放在了文章中，你可以点击查看。很明显，整体代码少了好几行，而且看起来也更加简洁了。这里我先声明了一个 weight group 类型的变量 WG， 然后我调用了它的 add 方法并传入了2，因为我会在后面启用两个需要等待的 goroutine。 由于 WG 变量的 done 方法本身就是一个既无参数声明也无结果声明的函数，所以我在购语句中调用 add number 函数的时候，可以直接把该方法作为最后一个参数值传进去。在 coordinate with weight group 函数的最后，我调用了 WG 的 wait 方法，如此一来，该函数就可以等到那两个 goroutine 都运行结束之后再结束执行了。以上就是 weight group 类型最典型的应用场景了，不过不能止步于此，对于这个类型我们还是有必要再深入了解一下的。我们一起看下面的问题。问题是 Syncdian weight group 类型值中的计数器的值可以小于零吗？这里的典型回答是不可以。问题解析，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们解析一下。之所以说 weight group 值中的计数器的值不能小于零，是因为这样会引发一个 panic， 不适当的调用这类值的 done 方法和 add 方法都会如此。别忘了，我们在调用 add 方法的时候是可以传入一个负数的。实际上导致 weight group 值的方法抛出 panic 的原因不止这一种。你需要知道，在我们声明了这样一个变量之后，应该首先根据需要等待的 goroutine 或者其他事件的数量调用它的 add 方法，以使计数器的值大于零，这是确保我们能够在后面正常的使用这类值的前提。如果我们对它的 add 方法的首次调用与对它的 wait 方法的调用是同时发起的，比如在同时启用的两个 goroutine 中分别调用这两个方法，那么就有可能会让这里的 add 方法抛出一个 panic。 这种情况不太容易复现，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予以重视。所以虽然 weight group 值本身并不需要初始化，但是尽早的增加其计数器的值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另外，你可能已经知道 ，wait grip 值是可以被复用的，但需要保证其技术周期的完整性。这里的技术周期指的是这样一个过程：该值中的技术气值由零变为了某个正整数，而后又经过一系列的变化，最终由某个正整数又变回了零。也就是说，只要技术气的值始于零又归为零，就可以被视为一个技术周期。在一个此类值的生命周期中，它可以经历任意多个技术周期，但是只有在它走完当前的技术周期之后，才能够开始下一个技术周期。因此也可以说，如果一个此类值的 wait 方法在它的某个技术周期中被调用，那么就会立即阻塞当前的 goroutine， 直至这个技术周期完成。在这种情况下，该值的下一个技术周期必须要等到这个 wait 方法执行结束之后才能够开始。如果在一个此类值的 wait 方法被执行期间跨越了两个技术周期，那么就会引发一个 panic。 例如，在当前的 goroutine 因调用此类值的 wait 方法而被阻塞的时候，另一个 goroutine 调用了该值的 done 方法，并使其计数器的值变为了零，这会唤醒当前的 goroutine， 并使它试图继续执行 wait 方法中其余的代码。但在这时，又有一个 goroutine 调用了它的 add 方法，并让其计数器的值又从零变为了某个正整数。此时，这里的 wait 方法就会立即抛出一个 panic。纵观上述会引发 panic 的后两种情况，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一条关于 wait grip 值的使用禁忌，即不要把增加其计数器值的操作和调用其 wait 方法的代码放在不同的 goroutine 中执行。换句话说，要杜绝对同一个 wait grip 值的两种操作的并发执行。除了第一种情况外，我们通常需要反复的实验才能够让 wait grip 值的方法抛出 panic。再次强调，虽然这不是每次都发生，但是在长期运行的程序中，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还是不小的，我们必须要重视它们。如果你对复现这些异常情况感兴趣，那么可以参看 Sync 代码包中的 wait grip 下划线 test.go 文件，其中的名称以 test wait 等词汇为前缀的测试函数，很好地展示了这些异常情况的发生条件。你可以模仿这些测试函数，自己写一些测试代码，执行一下试试看。知识扩展。问题是 ,sync.once 类型值的 do 方法是怎么保证只执行参数函数一次的？与 sync.waitgroup 类型一样， sync.once 类型也属于结构体类型，同样也是开箱即用和并发安全的。由于这个类型中包含了一个 sync.mutex 类型的字段，所以复制该类型的值也会导致功能的失效。once 类型的 do 方法只接受一个参数，这个参数的类型必须是 func 圆括号及无参数声明和结果声明的函数。该方法的功能并不是对每一种参数函数都只执行一次，而是只执行首次被调用时传入的那个函数，并且之后不会再执行任何参数函数。所以如果你有多个只需要执行一次的函数，那么就应该为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分配一个 sync.once 类型的值。 once 类型中还有一个名叫 done 的 uint32 类型的字段，它的作用是记录其所属值的 do 方法被调用的次数，不过该字段的值只可能是0或者1。一旦 do 方法的首次调用完成，它的值就会从0变为1。你可能会问，既然 done 字段的值不是0就是1，那为什么还要使用需要四个字节的 uint32 类型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对它的操作必须是原子的。 do 方法在一开始就会通过调用 atomic.loaduint32 函数来获取该字段的值，并且一旦发现该值为1就会直接返回。这也初步保证了 do 方法只会执行首次被调用时传入的函数。不过单凭这样一个判断的保证是不够的，因为如果有两个 goroutine 都调用了同一个新的 once 值的 do 方法，并且几乎同时执行到了其中的这个条件判断代码，那么他们就都会因判断结果为 false 而继续执行 do 方法中剩余的代码。在这个条件判断之后， do 方法会立即锁定其所属值中的那个 sync.mutex 类型的字段 m， 然后它会在临界区中再次检查 done 字段的值，并且仅在条件满足时才会去调用参数函数，以及用原子操作把 done 的值变为1。如果你熟悉 GoF 设计模式中的单理模式的话，那么肯定能看出来这个 do 方法的实现方式与那个单理模式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会先在临界区之外判断一次关键条件，若条件不满足则立即返回，这通常被称为快路径，或者叫做快速失败路径。如果条件满足，那么到了临界区中还要再对关键条件进行一次判断，这主要是为了更加严谨。 这两次条件判断通常被称为跨临界区的双重检查。由于进入临界区之前肯定要锁定保护它的互斥锁 M， 显然会降低代码的执行速度，所以其中的第二次条件判断以及后续的操作就被称为慢路径或者常规路径。别看杜方法中的代码不多，但它却应用了一个很典型的编程范式。我们在 Go 语言及其标准库中还能看到不少这个经典范式及它衍生版本的应用案例。下面我再来说说这个杜方法在功能方面的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由于杜方法只会在参数函数执行结束之后把单字段的值变为一，因此如果参数函数的执行需要很长时间或者根本就不会结束，比如执行一些守护任务，那么就有可能会导致相关 goroutine 的同时阻塞。例如有多个 goroutine 并发地调用了同一个 once 值的杜方法，并且传入的函数都会一直执行而不结束，那么这些 goroutine 就都会因调用了这个杜方法而阻塞，因为除了那个抢先执行了参数函数的 goroutine 之外，其他的 goroutine 都会被阻塞在锁定该 once 值的互斥锁 m 的内行代码上。第二个特点，杜方法在参数函数执行结束后对单字段的赋值用的是原子操作，并且这一操作是被挂在 defer 语句中的，因此不论参数函数的执行会以怎样的方式结束，单字段的值都会变为一。也就是说，即使这个参数函数没有执行成功，比如引发了一个 panic， 我们也无法使用同一个 once 值重新执行它了。所以如果你需要为参数函数的执行设定重试机制，那么就要考虑 once 值的适时替换问题。在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依据杜方法的这两个特点来设计与之相关的流程，以避免不必要的程序阻塞和功能缺失。总结一下， Sync 代码包的 wait group 类型和 once 类型都是非常易用的同步工具，它们都是开箱即用和并发安全的。利用 wait group 值，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实现一对多的 goroutine 协作流程，即一个分发子任务的 goroutine 和多个执行子任务的 goroutine 来共同完成一个较大的任务。在使用 wait group 值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让其中的计数器的值小于零，否则就会引发 panic。另外，我们最好用先统一 add 再并发 done 最后 wait 这种标准方式来使用 wait group 值，尤其不要在调用 wait 方法的同时并发的通过调用 add 方法去增加其计数器的值，因为这也有可能引发 panic。 once 值的使用方式比 wait group 值更加简单，它只有一个 do 方法，同一个 once 值的 do 方法永远只会执行第一次被调用时传入的参数函数，不论这个函数的执行会以怎样的方式结束。只要传入某个 do 方法的参数函数没有执行结束，任何之后调用该方法的 goroutine 就都会被阻塞，只有在这个参数函数执行结束以后，那些 goroutine 才会逐一被唤醒。 once 类型使用互斥锁和原子操作实现了功能，而 wait group 类型中只用到了原子操作，所以可以说它们都是更高层次的同步工具，它们都基于基本的通用工具实现了某一种特定的功能。 sync 包中的其他高级同步工具其实也都是这样的。思考题，今天的思考题是，在使用 wait group 值实现一对多的 goroutine 协作流程时，怎样才能让分发子任务的 goroutine 获得各个子任务的具体执行结果呢？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